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因为空手道真系好多噶嘛，我成日谂啊，空手道俾佢踢佢， 啊哈， 佢如果真系俾佢有一下系好劲嘅，佢可以埋到佢嗰度一踢踢到个喉咙度嘅，系嘛，即系佢一脚好强嘅。他根本一踢踢到喉咙，你已经断了、 嗯、 可能一下就没命了。 是。 同埋如果他那些拳很劲的，他一打打下去你的云正那里、 嗯、 是吧，即是我就是看那套什么武侠，即是陈可辛那套其实就 很差的，因为他有没有武侠的，就是讲迷走神经、 嗯、 是吧，原来那个云正是不打得的，真是没乱来的、嗯、即是有几道是好，除了即是下音不用讲啦，是吧，咁但是呢比如颈部啦，同埋呢我们后尾枕啦，系嘛，后尾枕个枕骨大孔嗰度啊，即系话，即系我哋嗰个颈椎同嗰个头盖骨接壤嗰度，系嘛，我哋叫做即系foramen magnum 啊，嗰个位咧又唔随便打得嘅，一打咧随时会死人嘅，系嘛，甚至就算唔死都终身即系呢个瘫痪啊咁样，咁同埋晕症又唔打得噶，随便唔好乱咁打。 系， 虽然咧就睇戏咧，啲人就用啲咁样一打打晕嗰个人，你又唔好乱咁试啊。 系， 系嘛，做戏啫嗰啲，你一打打得劲咧，就系唔系晕咗死咗嗰阵时，你变咗杀人凶手啦。因为晕症一打咧，原来佢个神经咧系会刺激个心脏咧，令到个心脏可以停顿。系啦，咁所以好多呢啲咁样嘅要害。咁、但系空手道其实系真系佢个力度咧， 系 随时可以致命 嘅， 系嘛、好啦，咁但系其实摔跤你又系咪即系觉得好啲啦？即系蒙古摔跤其实柔道好相似啦，系嘛？ 讲呢个之前，我再补充啲少少睇法，我就觉得咧，每一个武术咧，佢里面有一个核心，有啲理念啊，有啲好精华嘅理念咧，系经过好多年嘅 千 百年嘅锤炼喺度，先至可以得到噶。咁我觉得其实每套武术咧，就算系空手道啦，可能才哥可能有个少少嘅即系其他嘅 角度少抗拒，就系因为太过光猛。 但我觉得就系好值得去你话就算去了解呢件事啦，然之后再借鉴咧。因为其实武术嚟讲，讲嚟讲去咧，即系你讲紧点样有效去控制身体啊嘛， 啱啱， 即系讲紧点样有效去做一件事啊嘛，就算佢系一个套路都好啦。 啱， 其实我觉得系好值得去了解呢件事嘅，即系你唔好当系话你要去用，但系我觉得你攞到佢嗰个精髓， 咁我又同意， 你可以自己喺其他领域度用得到嘅。 啱，我同意。咁啊，呢个好多谢阿 Jeffy 嘅观点。 O K， 咁当然啦，即系空手道佢将一个人系练到咁刚强， 冇错，系 吓，即系咁结实、咁勇猛同埋咁敏捷快速咧，咁即系很快准，乜都齐晒咧。佢即係本身其實都係好高境界，對嗰個人嘅意志啊，樣各方面咁、 okay, 樣，明白。 咁繼續講翻，係啦。 咁啊，即係其實我前嗰排咧有機會去有一個香港嗰啲體育活動嘅展覽啊，咁樣咧，一見到有人示範，我都第一次睇就係、巴西柔術。當然其實而家你上 YouTube 乜都有得睇啦，我冇特登上啦， 係 嘛？但係好有趣嘅喎，佢成日咧俾嘅感覺咧就成日趴地嘅喎， 係嘛？同埋你永遠咧兩個人玩啊，永遠攬埋一齊黐埋一嚿， 係嘛？ 之後就即刻就。整低佢，可能就即刻 kick 低佢，之后就进入地毯噶啦。 其实咧，好多时咧都会系你嗱，我哋平时譬如国术普通啊，或者空手道啲，除非你俾人打低啫，如果唔系你个重心，即系你个人嘅上半身咧，永远都系喺个重心以上噶嘛，好少话即系无端端趴咗落去噶嘛。但系巴西柔术咧就唔系嘅，佢系往往系刻意地咧， 刻意就进入地毯， 成个人咧系即系好似趴喺度四个爬爬，然后就揈起对脚，即系佢用嗰个脚揈起嚟攻击都得噶喎。 系啊， 我就咁奇怪嘅武术都有嘅，未见过真系。 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啊，即系佢咧我就觉得点解佢譬如话之前讲过 MMA 咧，即系佢第一届。即系UFC 咧，就讲过佢系赢咗冠军噶嘛，佢之后其实都攞好多届冠军噶。咁呢个巴西柔术，我就觉得佢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就系能够带到一个战斗咧进入另一个领域啊。即系咧佢咧只即系我哋譬如话个个都好熟悉一个站立战嘅，咁佢就逼人哋去咗一个新嘅领域嗰度，进入个地毡嘅领域。 地毡 咁就算可能人哋可能佢人哋嗰个基础嘅即系譬如话好多基础嘅能力，譬如身体啊强壮过佢啊，咁但系就系因为佢对呢个领域有研究有训练啊，咁所以佢就好掌握到好多技巧，咁所以做到最尾系可以击到对方噶。咁我就非常之欣賞呢一種咁嘅模式啦，雖然咧就見到好有趣嘅，完全係唔似打交又好核突， 係即係睇就唔好睇嘅，但係翻中係實用嘅， 係冇錯，當然好睇。 又唔係完全未睇過，我喺電視咧咁啊有一輯嘅即係香港電台拍嘅，係歐錦棠主持嘅，就係講武術嘅，佢都好似有一集係略為介紹過巴西柔術咧，佢有一兩個人出嚟示範過嘅，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佢。 即係譬如兩個人企喺度，然後一開始咁啦，佢攻擊對方嗰陣時咧，巴西人少一個咧，其實往往咧就係針對人哋嘅下盤嘅。係。但係咧個奇怪就係話，我哋中國人咧都會針對下盤，但係我哋掃堂腿嗰啲咪咯，係嘛？但係我哋係用下盤打下盤啊嘛。但係咧巴西柔術就唔係，係我用我個上盤嚟打你嘅下盤。喂，上盤打下盤呢樣嘢係好唔靚噶嘛？係咪啊？即係學你咁講。站立戰就好靚啊，係嘛？但用我個上盤，我咪即係要成個即係好似餓狗搶屎式，講得難聽啲，我用餓狗搶屎式嚟鬧你嘅下盤，係嘛？令到你跌低，然後地戰你實唔夠我嚟，因為我地戰有好多招式，而普通嘅武術咧，地戰嘅招式除咗柔道摔跤係好多啦，係嘛？但係除咗柔道摔跤咧，其實係好少有呢個地戰嘅。 咁巴西柔咪就係柔道嚟嘅咯，就係因為日本教咗， 係啦係啦，就係日本傳過去自己發揮出嚟嘅。咁所以佢如果你一跌低咗咧，死啦！你唔使同佢打啦，系、嗯、嘛？因为你一定唔够佢嚟嘅，佢各种嘅锁啊，系嘛？咁、样咧就捉你嘅手， 口气又唞唔到 啊，口气又唞唔到啊！你一定要认输噶啦，你一定要认输啦咁样。咁所以咧呢样嘢咧，亦都有好多人讲。我曾经喺网上睇过人就讲啦，佢话点解好多即系喺一个正统嘅武术嚟讲，佢系好叻都好咧。其实咧佢入到 MMA 佢咧 MMA 啊， 系。 佢差唔多九成九都死梗嘅， 是 就係因為佢哋冇地戰， 係冇錯，係 咪啊？係因為 MMA 咧係好注重地戰嘅， 冇錯、 啊。因為其實佢已經佢係混合式嘛，綜合性啊嘛，咁綜合性咧，其實人而家啲人就越嚟越發現咧，就係話地戰係好重要嘅，係唔好睇嘅，係嘛？即係瞓喺地下攬埋一嚿嘅，但係個問題佢攬得嚟有招式，你攬得嚟你冇招式， 冇錯， 你一定死梗啦。咁所以咧，佢話好多。即是你站立戰可能都頂得順一段時間 MMA、但是個問題只要大家落了地呢你就輸定了， 沒錯， 是吧？那這個是有道理。 其實我很想即是呢提出一點，就是呢所謂即是可能中國哲學呢一些有型和無型的問題， 是 就是呢其實即是所謂的有型啦，就是你有一個形式嘛，即其實譬如財哥之前我們一路成日討論啦，究竟哪種武術是好啊，或者中國武術好不好啊，空手道好不好啊，其實我們就進入的討論就是一種叫做所謂的這種形式，討論這種形式是 形式， 但永遠的問題就是當你有型的話，其實到最後你就會被人捉到你的輪廓，之後你就會失敗的了，即你就會被人找到你的弱點的了， 弱點。 那我再講之前即上一集講過很多關於譬如說一個人為什麼要去探索不同領域呢，即譬如說當然你是有你的弱點啦，但是有個很大問題就是說你就算你是一個幾厲害的人都好，你可能譬如說你跟你的對手啦，有兩個情況的，一是就是你可能跟他交著的，跟他差不多的，他就會慢慢去熟悉了你的套路，或者熟悉了你的性格，熟悉了你的打法的嘛，所以他呢 你當被人捉了個打法之後，他就會才會找到你的弱點，還有呢如果你譬如說你打得多的，被人在旁邊觀戰這樣就 看了很多你的警帶、他就會掌握到你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到最後就是又是回個問題就是說當你是有型的，即是當你是有種形式有種固定的系統的，到最後你就會被人找到個弱點的了，所以呢最重要我就想講的問題就是說呢我們討論很多不同的武術究竟是不是好， 即是什麼高下， 是的，有沒有高下，其實到最後也都回到個問題的，當你呢做一件事你是有型你是有了一種模式的話呢， 所以其實已經是在思想上呢自己有個框框在這裡， 沒有變化你就會沒有了一種變化，到最後你就會輸給變化，對，是的，那就是這個提出， 其實呢又有趣，上次呢你說的時候呢你特意選了李小龍，你特別呢就是想說你又揀咗李小龍喺最後嗰套，即係死亡遊戲唔算數啦，未拍完啦，就係龍爭虎鬥。係咪叫龍爭虎鬥啊？ 龍爭虎鬥。 係啦，入面咧就佢有一幕咧就係佢係有地戰嘅，就是、一個十字鎖。係。係嘛？好有趣嘅喎，因為所以當然啦，李小龍嗰個哲學咧，即係如果大家係中意武術嘅，好多都知道啦。特別佢其中有一段，你上 YouTube 都睇到㗎，因為佢錄影曬係嘛。特別係講佢話 be like water， 係嘛？Just like water flow 即係其實我哋應該好似水一樣嘅、啊、甚至水銀射地無孔不入咧，或者即係其實 water 咧係冇形相嘅、 嗯 啊，你倒佢入去乜嘢嘅器皿嗰度咧，個盛氣咧佢就會係嗰個盛氣嗰個形狀出嚟啦、 嗯。 所以佢話咧，其實我哋人都係一樣，即係喺武術入面嚟講咧，其實係唔應該有一個即係固定嘅規限咗你嘅。 係啦， 咁所以呢個就即係等於頭先阿 Jeffy 頭先講嗰套嘅哲學。 都是可能都有即係因為就係睇 咁，你亦都係嘅嗱，即係佢不幸啦，英年早逝啦。但你睇下佢早期嘅電影係嘛，即係由《唐山大兄》到《精武門》咁一路拍落嚟。但係臨到最尾，即係未到呢、這個死亡遊戲啦叫死亡塔啦。但係佢嗰套即係講真係比武嘅啊，臨尾同阿石堅打嗰幕咧。真係咧，佢出咗，竟然係出咗呢個地戰役嘅一幕喎。 嗯， 係嘛？ 冇錯。 咁啊，呢個真係好奇妙啊，因為喺電影嚟講咧，你嗰啲武俠片好少有呢啲咁樣嘅場面噶嘛。 嗯。 學你話齋，因為站立戰就好睇啊嘛，地戰就唔好睇噶嘛， 係、啊、 嘛？但係李小龍佢唔緊要，因為佢真係武術嘅宗師嚟啊嘛。 嗯。 咁佢覺得佢係要展現埋呢啲俾人睇。 嗯。 所以咧，佢喺嗰套戲入面咧，竟然就係有呢、這、一個。嗰、那個你話叫十字鎖係嘛？ 嗯， 係嘛？ 係、 啊、所以真係好有意思。 係有意思，嗯， 係嘛？ 係啦。 好啦，咁樣咧就其實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嘢係想傾嘅嚇嗱，例如就是、你係習武啦，但係你覺得其實習武嚟講有冇所謂真係內功同外功之分嘅咧？咁樣樣嚇、啊 嗯， 或者另外咧有好多老掉牙嘅。即係講法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人話進攻就係最好嘅防守咁樣， 嗯， 係嘛？即係你一路防守咧，到頭嚟都係敗嘅。究竟啱唔啱嘅咧？咁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探討呢啲咁有趣嘅問題。